問下你哋係 做乜嘢？手機人 係。咁而家係讀緊科。咁你啱啱係喺度有一個小型嘅電影會，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 其實我同我另一個朋友就係想搞一個學業會，咁就播一啲同社會運動啊、抗爭有關嘅，咁就揀咗許鞍華嘅《千言萬語》。咁其實我哋本身係想搞一個叫做你睇我睇啲乜嘅移動影像馬拉松咁樣啦，即係我哋個 event 名係咁樣嘅。咁就想不斷咁樣去播一啲同抗爭啊、社會有關嘅電影。咁譬如本身仲揀咗《鬼子豪》嘅《食機茶樓》同埋《大歌城》啊、《大風暴》啊，呢啲電影。咁啱先就播咗三分二啊嘛，咁就有一班戴口罩嘅人衝出嚟，咁就話要鬥咗呢件事啊，就牽涉到版權問題啊，我哋和平啊、搞事啊。左膠啊，就係咁。我就唔想再嘈落去啦，所以就熄咗機。 佢哋嘅語氣係點樣？ 我估佢哋唔係好狂傷我哋播嘅咩電影咯，係狂傷想嚟冚咗我哋場咁樣。因為佢哋係話我哋喺度娛樂大家咁樣，播一啲睇笑片啊，喺度做一啲娛樂性質嘅，跟住又。可能因為同行業有啲敏感，就話自家連環咁樣啦。 咁你佢哋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咩版權嘅問題。咁你哋其實係咪可以回應到㗎？ 其實版權嗰樣嘢之前都有抗爭過，其實都用咗每日講，但冇諗過咁樣咁暴力咁錯啊，食機咁樣。咁版權呢樣嘢就啱先同一啲朋友討論，即係商量過，就可能同一啲獨立電影公司討論啦。傾下版權方面嘅嘢，咁如果係溝到嘅，咁可能就可以光明正大咁樣去做呢件事，因為始終想睇完你之後有討論啊。 明白。咁其實咧，你點樣即係啱啱你係因為電影所以嚟嘅，咁其實你覺得係喺呢度睇戲係合理嘅？ 合理。 因為講下你嘅觀點。 其實露天放映呢樣嘢喺外國，即係譬如柏林咁樣，係好流行嘅。同埋啱先有個生果報紙嘅記者嚟訪問咁樣，咁佢就有一句就問我你覺得喺呢條街度做一啲左街嘅活動咧，咁樣啲違法嘅，你有咩睇法咩回應？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條街已經occupy咗大家，其實你而家企喺度訪問我都係違法㗎啦，所以我覺得我講法律真係好，係 咯， 唔合理， 係咯，唔合理咯。咁即係咁其實你原意係想做呢樣嘢，係會唔會話即係因為你個我聽你個名啦，係咩？你睇我睇咩咁樣？其實係想大家都一齊參與。 因為其實之前 FM 咗零一咧有個嘢叫做你聽我聽點啊，咁我哋就想係啦，即係變咗一個你睇我睇點啊，就大家 share 啲電影。譬如啱先有朋友話，呢套電影都係講啲下政府啊、講社會嘅嘢，可以播喎咁樣，咁我都會抄低佢哋講嗰啲電影，咁睇下可唔可以睇到。鑑於啱先嘅嘢，咁就可能要處理下，但唔會因為咁樣而。 咁你點樣睇話？即係佢哋啱啱都話唔應該喺條街度做一啲娛樂嘅嘢啊，又或者係一啲同即係所謂抗爭無關嘅嘢喎。咁你點樣睇呢？ 我覺得因為香港比較少，即係其實都係第一次咁樣有一個咁大型嘅抗爭，係跨咁多個區、多個人咁樣，咁變咗一個咁長期嘅抗爭活動，其實大家係冇乜經驗去。我覺得如果你即係可以令件事係可持續性咁樣繼續做落去嘅時候，我因為娛樂嘅一啲，我覺得呢啲活動係可以令到件事更加長久咁樣可以發生落去，而唔係好似不斷咁樣嗌口號啊、由蘇哥嗰啲大台咁樣攞住支麥講嘢咁樣，其實係冇可能去留住一班人心。 成日都話啊嘛，將土地歸於人民啊嘛。咁而家屋橋排咗一個空間嘅時候，咁理應係應該去有啲咁嘅民間嘅自發活動啦。係你就咁坐喺度咁樣就叫做屋橋排一個地方，所以我比較中意嚟旺角嗰個感覺， 即係嗰種民間嘅生活，即係好自發。 係啊。 講法咧，咁即係睇你講到，即係啱啱嗰班人啦，就話你哋本身係金鐘嘅，跟住就俾人講咗啦。呢係有冇呢件事？ 俾人講咗，邊個講咗？ 係就係啱啱紅色頭髮嗰班人。 唔使理佢，因為其實本身係有一班戴口罩嘅人做嘅。 哦。想問翻你本身嗰啲，你係本身同一班同學仔嚟嘅， 或者你行 有兩個朋友，有一個朋友一齊， 所以就大家都係放咗學就嚟啦。係。咁使唔使話有冇罷課嗰啲？ 有有。 即係都係罷咗咁耐。 我哋學校最近慢慢回復翻正常，但係都有啲公民黨學。 即係就會係呢度就有學校，喺學校嘅公民堂。 之前就有，之前上個禮拜就真係打風，但係有分校內同校外，咁你想出去就自己出 去。哦，即係會唔會話好大壓力嘅咁樣？即係啲老師唔會話要求你一定要翻嚟。 咁你翻去點個名？咁你想出去？ 完名之後就我覺得出面學嘅嘢更加多嘅面向，啲自由，咁所以其實係學校就會壓力少啲啦。咁會唔會爹哋媽咪嗰啲會唔會話你出嚟威啊？即係都知，但係佢哋應該唔會話支持，會唔會特別支持？ 都有嘅，開頭嘅態度係嬲我出去咁樣，後來就變咗大把錢出去攞下啦，好熱噶。即係見到個態度係有轉變，因為咁有即係雖然少少 TVB 啲新聞咁樣，但係佢都有睇，大概知係咩 回事。哦，雖然 TVB 啲報道係即係佢哋係有睇 TVB 嘅，咁就睇到一啲可能啲示威者好暴力咁樣。 其實佢點講好咧？我估佢唔會知道可能 TVB 報道有幾流啊，有幾差咁樣，但係佢大概知道係一班爭取緊一啲嘢嘅學生，即係跳出嚟做一啲啱嘅嘢咁。其實之前嘅其實佢就係抗傷嘅安全。 咁但係其實係好難令到佢都相信你相信嘢。 係㗎，所以都係。 係啊，咁你有冇即係游說過佢？可能就因為咁嗌大家話，即係冇同佢傾過嘢。所以就未鬧交， 未咯，應該唔會咯。 哦，即係唔會傾關於咩普選啊嗰啲。係啊， 我估傾都唔會鬧交。 咁傾個過程，佢哋受拜唔拜你？ 冇啊，好少傾喎。我係咯，好少。 咁樣我有冇問題啊？如果你想同一啲反佔中又或者唔好話反佔中啦，即係反對你啱啱即係睇戲啊嗰啲人咧講啲嘢嘅話咧，如果係嘅話，你會講咩咧？即係純粹係衰話。 我覺得冇必要去說服佢哋，即係大家有眼睛喺度，我哋播緊啲咩電影嘅時候，大家自己去睇嗰啲事，反而有啲說服好似有啲奇怪。 又或者溝通啊，唔好話 溝通啊，咁即係佢同我哋溝通咗先咯，就唔係你突然走去個銀幕度就話停咁樣咯，即係可能溝通下你哋播緊咩戲，係學生嘅。 咁如果係即係例如有一啲冇咁激進啊，即係狠心明辨喎，但係真係支持你做啱嘢喎，咁你會嘗試同即係講點樣講翻你哋嘅出發點？ 都是講翻先初頭講嘅，即係想播一啲，即係其實睇戲其實係一個好學術性嘅活動啦。咁絕對唔係啲乜嘢好激 嘅。 我唔覺得做街，條街成條阻曬啦，已經講咩做街？ 咁係啦，咁我哋差唔多啦，咁唔該曬你，咁我哋講下啦，好多啲啦。